另外来讲呢，其实呢，所有的烦恼啊，所有的有漏出行的，都是吉利，啊，都是吉利。但是爱的作用呢，在吉利里头是最强的，它是特别的殊胜。所以呢，在吉利就施舍爱，是这样施舍的。那么《瑜伽师地论》呢，它对这个吉利呢，还有另外两种解释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一下，卷三十四可以参考一下。吉利讲完了呢，我们现在讲灭利。灭利呢也有四行，就是灭行、净行、妙行、离行。灭力就是土地的熄灭，称作灭力。灭力以灭尽妙离四行来观察土地，观察土灭。我们先讲第一个灭行。灭行，如是极地无余熄灭，故名为灭。灭行是灭圣地的第一行，如是极地无余熄灭，故名为灭。好，极地就是苦因，也就是烦恼。无余熄灭就是这个烦恼熄灭了。我们通常说烦恼灭呢，有两种意思。第一个就是说烦恼不现行了，但是呢烦恼的种子呢，它被扶住没有灭掉。那么第二种呢，是烦恼不现行了，同时烦恼的种子也被灭除了，也断除了。那么这边讲的无余熄灭呢，就是后面的这一种，就是烦恼不现行，烦恼的种子也被断除了，断除了见修二惑的种子，烦恼也就不现行了。没有了烦恼种子呢，烦恼障就灭掉了，所以分段生死的流转也就断了，所以从分段生死得解脱，故名为灭。所以呢，这个叫做灭行。修行灭行呢，也是为了对治一种邪见。好，这是什么邪见呢？就是有外道的执着解脱是无的见解。他们认为呢，所谓的解脱就是断灭，以断灭见为解脱。但是灭行说，灭不是什么都没有的断灭，灭是把烦恼灭掉了。把烦恼灭掉了，你的杂染生命体就没有了，而不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的是断灭，这个是灭行。它对治是一种邪见。第二个净行，一切土地无余极净，故名为净。净行是灭圣地的第二层。我们讲灭行呢，是从苦因的熄灭来说明灭地，那么净行呢，就是从苦果的永灭来说明灭地。一切苦地无余极净，所谓苦地呢，就是由烦恼所得到的生命果报体，这个苦果。现在经过学习佛法以后呢，努力的串习修行呢，将烦恼的现行跟烦恼的种子都熄灭了。没有了烦恼，当然有烦恼所引申的未来生命苦果也就再也不会升起了，所以是极净。但是由于过去的惑业所生的现在的苦果还是存在的，所以虽然有这个生命果报体，但是没有烦恼现行，所以现在诸行升起呢，就任运泄灭，因为没有烦恼了，升起来了就任运泄灭掉了。最后我们这一生的死生命尽以后呢，就入涅槃了。这就是一切苦地无余极尽，众苦熄灭了，故名为尽。所以灭地呢有两种啊，这个净行讲两种，一种是烦恼灭，另一种是什么？是生命的一直体灭。如果是灭了烦恼，但是生命的果报还存在的话，这个就是叫做有余一涅槃。有余一的一就是生命果报体的意思，就是烦恼灭掉了，但是你的生命果报体还存在。如果烦恼灭了，这个生命果报体也灭掉了，就是无余一涅槃了。所以修行进行呢，它也是对治一种邪见，

下面呢，依此四例，于十六相正觉了矣，乃至家行善根圆满，于尔所识，名为极善思者。我现在要讲解这一句话。我们从此以下是讲解从文法开始到证入现观见道。好，在讲解中呢，我们就会引入七种作义的名相。所以呢，我们现在先解释七种作义。好，请拿出你的讲义。讲义五呢，就是讲解七种作义。那么第一个呢，七种作义列名，就是先举出七种作义的名字。啊，这个是出自于瑜伽的第33卷。好，33卷。何等名为七种作义？啊，这是提问。七种作义的名字是什么呢？为表象作义、圣解作义、远离作义、摄乐作义、观察作义、加行就近作义、加行就近果作义。这里列出七种作义的名字。其实七种作义是什么？七种作义其实就是一种学习的方法，学习的过程。你要怎么修行？从了解形象开始，经过努力的修行过程，最后得到。那么这个七种作义的方法呢，可以用在世间清净、修习禅定的修习上面。好，譬如说从欲界修到初禅，好，或者初禅至二禅也可以。这个七种作义呢，也可以用在初世间清净，好，从凡夫得到圣道的果，也可以用这七种作义来说明，依这七种作义来修行。所以第一种呢，就是七种作义的列名。列举的七种作义。第二个呢，就是七种作义的业用。这下面呢，就解释每一种作义的作用是什么。啊，解释的文也是引自《瑜伽师地论》的第33卷。第一个了相作义，于所应断，能证了之。于所应得能证了之，唯断应断，未得应得，心中心生希愿。表象作义呢，就是要了解修行的什么教法的意义跟修行的次第的相貌。那么我们这边用什么呢？我们就举这个从欲界修行到得到初禅为果位来说明。好，这个七种作义。怎么样了相作义呢？于所应断，能证了之。就是你先要能够正确的了之所要断除的过患的相貌。好，譬如说你要从欲界修到初禅，你先要了之欲界的过患的相貌。从欲界过患的相貌呢，而升起厌离欲的心。也就是呢，你就是观察欲界的什么？欲界的苦、粗、障。这个于所应断，能证了之，让你升起厌离心。于所应得，能证了之。第二个，你要对于你想要得到的、想要成就的功德，你要了知它的相貌。啊，在这个例子当中呢，就是要观察初禅的净妙离的功德。啊，对于这些应得功德的相貌了解了以后呢，就能够升起什么？升起欣喜的心。喜爱的心，唯断因断，未得因得，心生希愿。经过努力的思维筹量观察欲界的过失啊，跟初禅的他的利益功德，这时候你心中思想就起了变化了。欲界的人呢，我们为什么生到欲界？我们为什么生到欲界？因为我们喜欢欲。对不对？我们因为喜欢欲才升到欲界。那么现在呢，经过了努力的观察欲界的过失以后呢，你的思想改变了，

到了家行就近作义，这一切努力的修行终于到达了什么就近的地位，从此无间一刹那你证入果位，得到根本的初禅。这时候跟这个初禅的定心相应的具行作义呢，就是家行就近果作义，所以他能正领受禅定的果位。而这个果位是从前面的六种作义，以诸作义，前面的六种作义善修习而成就的，以诸作义善修习果，这个就是家行就近果作义。那么我们说明了七种作义的作用呢，是用从欲界修行者初禅为例说明了，也说明了世间道清净的方法。那么从未到立定到初禅有七种作义，从初禅到二禅也有七种作义，从二禅到三禅也有七种作义，三禅到四禅，四禅到空无边处定，到四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这中间都有七种作义，都有七种作义。这边说明了七种作义的业用，那么下面再讲七种作义配饰是出世道清净，这个是从余伽卷十七引用的。引用卷余伽师地论卷十七的颂文说明世间及出世间修行道的七种作义。这边说的是出世道清净呢，出世道清净为主，世间道清净是出世道清净的属一，你要有出世道清净，一定要先成就出世间道清净的禅定，在定中修观而得到出世道清净。当听闻正法常思维修习，先观见出境，次于修一向，舍烦恼出众，于断身心要，于诸相观察，得家行就近，能离欲界欲，即离色界欲，入真谛现观，能离一切欲，正现法涅槃，即于一永尽。这是颂文。那么颂中说些什么呢？此中显示有了相等七种作义，是出世道皆清净故，正得有余及无余一涅槃果，真上慧学究竟清净。此中显示有了相等七种作义，此就是指这个颂啊，颂文中说明了了相甚解到家行究竟果的七种作义，是出世道皆清净故，经由修习这七种作义呢，世间道清净，就是由能从欲界解脱成就禅定的功德。那么出世间道呢也清净，就能够从生死流中解脱出来，证得有余及无余一涅槃果，最后成就了家行就近果作义呢的阿罗汉果，这个时候烦恼呢都已经被断灭了，得证涅槃果，如果是当生果报体尚存在，那么就称为有余一涅槃果，如果这个生命体结束了，就进入无余一涅槃。真上慧觉究竟清净，得到涅槃果了，这个时候真上慧觉才算是圆满了，所以说叫做究竟清净。那么下面继续解释，听闻正法常思维言，显示了相作义。听闻正法指的是闻慧，正法呢是由名句闻声呢所显示的。学习正法先要一定要先有觉慧。什么叫觉慧呢？就是你的第六识的智慧要够，你才能够学习正法。能够了解能权的名句文所权表的意。然后呢你要听闻领受读诵意念。听闻就是指文法，这个时候你能够专心的学习。领受就是呢你要能够理解所说的法义，并且接受这个法义。读诵就是你要常常的阅读温习，并且能够背诵。意念呢就是说能够铭记不忘，常常的思维修习。那么文会的另一个重点就是要无倒了解，不颠倒的了解。这个也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说法者的这一方面呢，是说法的人能够正确的解说法义。另一方面是听法者，听法者这一方面要能够不颠倒的了解所说的意义。那么这是文会的另一个重点。其实这个